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情商班的笋哥在做录音。今天我们勤力砌了几集，希望即一个月里面够捱一个月，不过也不够，因为第三 集不够，迟点再来到。 OK， 今天我们谈一集理想。话说为什么我想讲一集理想呢？就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轰动世界 IS 去即在 分散式恐怖袭击， 我哋唔可以用呢個恐怖式襲擊嚟講啊！突然間，我先講件事情，我嘅睇法係點？第二就係點講要講理想呢？就係、有一日我睇咗黃修平一套閪戲，嗰、那個女主角咧就講一句説話：咩為之理想？就係到你死嗰日都想做，到你最後一起合，最後一口氣都想做嗰樣嘢叫理想。咁我就喺度諗啊，我個心態就係、即係打功夫一樣，千錘百煉只有一招。我今個月在不斷係咁諗，阿筍哥可唔可以掹咗個電掣？因為你插住就空載啊。咁咧空載係只火牛最鑊嘅時候，咁啊會火燭㗎嚇。咁嗰、那個情況就我諗，我究竟我死嘅時候，我有啲咩要做咧？咁我諗來諗去，你知唔知我諗到咩？好基本，我好想做愛。 打飛機。 我好想做愛。咁我就諗一樣嘢，我同寶寶龍都講過，佢話不如大家分開，我哋買一層樓，我攞啲錢，我去泰國玩女人，玩十年到，咁之後自殺死，我發覺係唔夠噶。如果208一個月得幾千蚊使，屌個老母咪玩女人，租屋都未夠啊！屌個老母，咁啊打消呢個念頭啦嚇。咁啊，一係玩五年咯，五年就唔抵啊。咁嘅時候，我發覺一樣嘢，原來我個人係嚟得好基本，即係淨係喜歡做愛。到死嗰一刻，或者係到最後一口氣，我都係想做呢樣嘢。我冇咩偉大嘅格局，因為嗱話明格局啦，你有格冇局啦。而家就算你一個很好嘅格都好，個大細個局唔係咁樣嘅。咁點解我要講 IS 咧？嗱，單嘢係咁嘅。咁我有啲同事或者有啲朋友。我上網都見有啲人喺個Facebook 嗰度，而家咪紅白藍三間嘅，即係支持呢個法國佬。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人哋點解咁對我，我哋點解上一集都講過啦，識做人啊嘛。你唔諗下你自己究竟喺人哋屋企做過啲乜嚟？人哋會喺你屋企先做呢啲嘢。無啦啦有條僆仔走入你屋企斬你老母老豆兩刀，咁嗰條僆仔一係就癲，但我哋撇除咗癲呢個行為之後，你究竟喺人哋屋企做過啲乜嘢咧？嗱，喺有一套戲叫做《美國追擊手》，呢套戲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因為佢極度大美國主義。我想自我推薦，如果敍利亞有興趣拍一套《敍利亞追擊手》，我有興趣做導演啦嚇。佢成日。有一個 shot 我好深刻印象，那個追擊手瞄住一個細路仔，那個細路仔立起咗地下的一支迫擊炮，是一個大人中一槍抌低嘅，佢瞄住個坦克，那個追擊手喺度講咗兩句説話 ，no， 佢話即係個感覺就是你如果開火，我就會開槍，但係你唔問一下點解一個死歲大，佢連托迫擊炮都冇力嘅細路仔，佢都要拼起最後一口氣。拼死自己的生命去到攞支迫擊炮對住你的坦克，點解我哋唔問下呢樣嘢？法國人究竟喺人哋敍利亞喺呢、這個伊拉克做過啲乜嘢嘢，令到人哋會喺你屋企開咁多槍咧？嗱，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成件事喺我嘅眼睛嚟睇，係一次好精密嘅國家策劃陰謀。自從911之後，我哋好多嘅行為，美國佬。將911好喺網上面亦都係咁講，我自己亦都係咁睇。呢個係布殊政府自己做嘅一個行為，係自己炸傷紫星大廈。佢用一條法律就係話國家反恐怖法去凌駕國際法。我中意打邊個就打邊個，去邊度瓜分利益就去邊度瓜分利益。法國佬見到呢樣嘢，喂行得通喎！屌你老尾，我叫啲特工慫恿幾條嗰啲敍利亞仔。嗱，我哋今日孭個 walkie-talkie 入去，嗱個身就孭住十幾部呢個機關槍或者咩，其實嗰啲啊屌你老味，佢特工俾佢啲炸彈嘅，你老母快一入到去開槍，開完槍殺到咁上下啦，其他嗰啲主腦咪咩咧？啲友就一衝埋嚟撳掣，係佢撳唔係你撳喎，引爆身上面嘅炸彈，屌你啦咁！如果啊 嗰度啲戰士或者 IS 戰士係本死，買一張單程車票或者買一張單程機票，都要嚟你嘅國家去到大肆屠殺，證明佢哋個行為係好正義。因為呢個世界冇一個戰士可以咁勇敢，明知嗰件嘢係單程嘅，佢都要去做，證明嗰樣嘢係咩啊？非常之有意義，同埋證明嗰樣嘢係佢嘅理想。殺一個人為一錢，殺十個人為一仇恨，殺一百個人就一定是為理想。第一，第二樣嘢，佢今次嘅事件啊，係法國佬為咗挑起呢、這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嘅仇恨。佢話俾你聽，嗱，我點解啊？走甩咗一條友，佢咁撚緊張，因為嗰條友驚佢爆勇話：喂，屌你法國政府叫我做啊！屌你老味！佢而家咪可以去敘利亞同埋伊拉克去瓜分人哋嘅土地，同當年八國聯軍一模一樣啊！同當年八國聯軍去瓜分中國一模一樣啊！佢揾一個藉口就去瓜分你哋嗰度啲利益。而家嗰邊兵荒馬亂，屌你美國佬分撚到咁多，喂，到我啦係嘛？ 我唔知道喎，因為但是沽物论是不是一个，其实是不是，即是这个作为一个阴谋论啊，其实都是一个。 因为我们不可以单看一件事，你看埋普京那件事，俄国战机被击落，一架我那天写了苏24被 F-16 击落。当年 F-16 买的那些呢是一些的 ,F-16 和苏24都是同一个年代的产物，但是苏24经过几次 upgrade 之后呢，它那个战略和那个战术的部署是好过 F-16， 因为 F-16 它最优良的系统只是在美国国内被这个国民警卫军用的，因为现在 F-16 它先进一点的，它不会出口的，它给你的是上一个 generation 70年代的产物来的。一架 F-16 未经过 upgrade， 它是击落不到这个苏24。那为什么俄罗斯佬要普京要自己按制爆架苏24呢？我屌你老母法国佬，你都做单这样的事，我话俾土耳其背脊插一刀啊，我都去瓜分啊，你老母法有得分你不如我，我不出你招边有得分啊。在件事上面，我们不可以看单一的切面去看国际关系，你看得多几个之后，你发觉件事非常之大阴谋。 我都唔敢否定你呢个讲法，因为事实上所谓国际政治即係好睇个电影啲桥段嚟，你永远估唔到嘅。即係呢啱啱普京咪呢个俄罗斯同呢个土耳其讲嘛，话你知唔知你自己个仔喺度混緊毒嘛，啱啱出咗一段咁嘅 news， 我晏昼先睇到，跟住我心諗如果我係土耳其嘅大佬，突然间人哋个政府话俾即係呢，你我炸完你架飛機之后，你仲话我个仔混緊毒，跟住呢其实我有几个问题啦，即係有一个可能性係我个仔冇混毒俾你插咗架禍啦。第二个就是我仔有运毒被你发现了。第三就是究竟我和我仔的毒品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是 很头痛的嘛。其实我就觉得所以国际间的政治呢，其实那种波谲云诡是我们普通。 波谲云诡 就是变幻莫测。即是和中间有很多阴谋在里面呢，我们普罗大众怎么会知道呢，我就所以你话呢件事啊，你咁样讲我冇乜意见咯。咁但系反而你话谈理想呢个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你讲紧我哋翻转头，你话临死之前想做啲乜呢样嘢啊？咁呢样我可以去同大家讨论下。即系咧，我谂到一样嘢近排，其实系又唔系我自己谂到嘅，系我嗰日睇有一个节目，讲有一个阿伯咧练甩手操。 咩啊？ 甩手操，你有時喺公園咪見到阿伯啲手係咁揈揈揈。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個操叫甩手操咁樣啦。咁有啲你 有冇甩波操？ 可能都有。但你會見到佢哋甩手操勁喎，啲阿伯真係甩成甩親都幾十，即係十幾分鐘咁樣嘅喎。你諗下就咁咧，做啲好簡單嘅，隻手搖。摇几分钟 我成日都摇啊，只手腕 咁样咧就 咩狂摇啊，都系谂住部电脑。 唔系佢哋嘅摇嘅时候冇乜目的嘅，但系佢哋相信呢个动作会带俾佢哋身体健康啦，呢样嘢系咪先？咁我就好奇怪啦，点解有啲人去老养嘅时候，佢哋唔系讲咩理想啦、但系佢哋可以专注到一件冇乜意义嘅事咧， 因为佢唔想死啊嘛，佢可能人哋话俾佢听做完甩手操，你可能唔死，因为咧 咁点解你信咧？ 喂，大佬，身體日日每況愈下，藥物幫唔到你。 咁你醫生都教過你話，叫你去跑步啊。 跑條撚咩？ 同埋，屌你老母都叫你讀多啲書，等你考大學做。 讀得入先得㗎。係 啦，咁但係偏偏樣嘢都唔得，你去甩手又得㗎喎。 甩得甩做到㗎嘛？ 唔係㗎，好多嘢你都做到㗎。譬如話，醫生叫你一日飲百杯水，有冇飲啊？ 有啊，我飲。 你又得啦，好多人都冇。 啊，所以咪賴嘢咯。 咁我就係想講，好多嘢咧就唔係話你即系你话越其实越单纯嘅嘢咧，系越难嘅，因为你后边个 driver， 你个 driver 咧系越难写啊嘛，大佬，我就系我而家目标就系我而家写个 driver 就系叫你，譬如我今日写个 proposal， 就系咧建议大家将只手前后摆咁，跟住咧然后咧濕疾是什么？身体健康？为什么？不知道。然后呢你大这件事每天要做10-15分钟，早晚练，还要持续几个礼拜这样做，你其实没办法去这样做下去。对。那你看到阿爸做到，那我就明白一件事，到老了的时候，你的理想和你后生的理想一定是有分别。 我最老了的理想是什么呢？不怕死，因为我想住自杀。嗱，有一样嘢我一定会做的，我到而家都一定把口一定系咁讲，我是一个好不怕死的人。点解？我一定不会住老人院，因为我服侍得老人家太多，我不会忍受自己坐一张嗰啲叫咩老人凳啊，嗰啲唔知我哋叫咩 genetic chair 嘅咩，总之嗰 系咪有个窿，有个护士喺入边舐你屎忽窿嗰啲？ 嗰啲就系金钻先有嘅啫，屌你！你坐喺嗰張老人凳度，起唔撚到身，人哋就會攞條孭帶綁住，因為跟你起身跌，坐撚到屎忽都爛，一日餵你三餐換尿片。哇！我屌你老尾，你唔好話俾我聽坐兩年啦，坐兩日都頂唔撚抱啦，大佬。隔離嗰個又係同你一齊咁坐喎，唔係綁你一個喺度啊，幾個你去過老人院未啊？幾成排噶嘛？隔離嗰個又碌手腳，又口臭喎，對你就食飯又屌你老尾，佢又拍金信喎，屌你老尾啲飯又食撚到，屌你老尾一跌又跌到個身一度都係，佢又揈啲過嚟，我屌你老母，你叫我喺啲環境度。我第一件事做咩啊？一定跳樓！你點可能夠忍受自己70-80歲呢10年可以咁過咧？我忍受唔到啊！我咪話忍啊，諗都唔夠諗啊！所以我最理想係咩咧？洗夠自己嗰一玩夠夠鐘啦，60-零歲跳樓啦！即係你一定要死啊！係要揾一個方法。 係啊，跟住頭先想講咩咧？就係即係。我明白你的看法咯，所以你老了的时候，你的理想是会转变。你喂，坦白讲啦，你到时手又震口又震的时候，你想吊閪好难噶。 啱啊！ 你嗰个欲望唔喺嗰个位啊。 啱啊！ 系啊，你个欲望就系谂我可唔可以企起身咧？ 啊， 或者系我有冇办法唔好俾人绑住咧？ 啱啊！ 你个欲望一定会转移去一啲好肉体嘅地方上边。 啊，几卵惨啊！屌你谂啊！ 但系我就系觉得咧，做我而家呢个年纪好得意嘅，譬如话。我開始咧去諗思考嗰啲嘢咧，同我以前後生嘅都唔同。我細個嘅時候覺得啊，不如做個出色嘅攝影師啊咁樣。我而家冇呢啲諗法啦。 做個出色嘅嫖客，屌你！ 我就係諗緊啦，點樣可以做啲越單純嘅嘢，做啲單純嘅嘢， 屌閪屌耐啲。 嗱呢個都係噶。嗱，即係咧，越單純嘅嘢表現得出嚟就越有力量。有時咧啲嘢越單純就越難做。譬如我頭先想講，咪甩手操咁樣咧。我不知道你自己，即系咧，我嗰日睇完之后咧，我又走咗去甩咗半个钟。 屌你甩教跟住细佬， 好得意！我话俾你听，即系甩完之后咧，你直头咧觉得咧，因为你个人系有一个，你譬如话你搭船咁样啊，你有冇试过喺海上面6-7日噶嘛？ 六七日啊，冇试过。 3-4日。 30日两三日就试过。 搭船搭2-3日就试啦。 顶卵暴！ 落翻地嘅时候记唔记得？ 哇！屌你企唔卵稳。 你覺得不停咁樣喺個地下度係浮緊，係 啊係啊， 嗰段時間嘅廢氣好長嘅，甩手操嘢甩半個鐘就有呢種感覺。 哦， 咁我就明白點解啲人係有咩嘢 reward， 但你唔做一啲咁低能嘅嘢咧，你係唔知道點解人哋會對呢樣嘢有感覺。佢咧就係因為我哋身體裏邊你習慣咗一個 momentum 咧，嗰種 momentum 會喺你身體邊產生一啲慣性啊，而呢個慣性咧。令到你覺得自己身體裏面好像有某一種轉變出現 了。我成日打飛機喎，屌你碌撚都唔硬嘅，因為個慣性係好撚硬先係。 要連續打4日咁樣啊，就係你就係唔得嘛。 唔得啊，頂唔撚到。 咁我就係覺得即係咧，我而家譬如我追求緊一啲嘢咧，係嗱，你頭先講話屌閪都可能係㗎。你諗下，佢係一個好單純嘅動作。其實你擺唔同嘅 pose。其实你都是将条卵放入去又再掹翻出嚟咁样，即系进行咗一个护膝运动咁样。其实你点样可以将嗰样嘢 simplify 得嚟，又会产生即系个即系可以 pull 一啲多啲嘅 energy 咧，系劲啲咧？我谂个系性爱系其中一个部分咧，简单得嚟又会有力量。嗱，我讲啲我熟啲嘅啦，做爱我就唔系好熟啊。影相，影相系咩咧？将啲公仔摆喺四条线入边。 啊，系喎、 哦，好多人都做唔到嘅。 啊， 我唔明点解，即系咧，好似我哋即系如果 困难嘅， 如果喺摄影嘅世界，我呢啲叫得到啊。即系咧，我有时都睇到啲唔明。 我同八十八号搞完嘢，我得到啦，真系八十八号令到我上咗个得到嘅层次。 我一阵间再讲八十八啊，但系咧，我想讲咧，譬如话越单纯嘢越有力量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你发现咧，所有高手咧，通常喺边个层次活动咧？白地 啊。 白背景有一个人站在中间、 啊。是是是。 你说喂使不使咩黄金分割将个人摆出少冇摆中间。后面咩背景冇白死。是啦。嗰个人咩背景冇表情。冇表情。冇表情冇背景冇嘢。冇嘢。咩 pose 企喺度。 你讲嗰样嘢我话俾你听大家千祈唔好话笋哥或者笑笋哥。有一套戏我好赞成大家去睇嘅聂隐娘。佢頭先講嘅嘢就係一模一樣啦。 但係我就想講咧，越即係咧，我嘅其實個主題係啲嘢越單純越有， 越難做， 唔係越單純越有力量。 啊， 當然佢好難做啦。 啊， 因為你要做到就係你講千歲百年 只有一招，啱啊。 係啦，即係有咩辦法？你如果個第一聽眾唔信，你試下甩手甩半個鐘，即係將隻手前後揈揈半個鐘，你會有一個唔同嘅體驗嘅。 啊。 即系咧，当我影咗今年都系我十零岁影啦，今年都影到十都差唔多廿年都嚟紧啦。 啊！ 我影相我就有一个新嘅体验，就系、是其实影嚟影去都系四条线，有啲嘢喺入边。 啊！ 唔好讲啲咩 composition， 其实乜都唔睇。 啊！ 系啦，就系啲嘢。大家同一個 moment 影嘅時候，有所謂影到同影唔到，影到你就知點解自己影到，影唔到你就係影唔到。即係去到去到 simplify， 即係一個簡約嘅階段嘅時候咧，究竟佢係定係唔係咧？嗰件事會突然間變得好清楚。 你頭先講嗰樣嘢，令到我真係茅塞頓開。我十幾歲出嚟滾到今年四十幾，我真係滾咗廿年、三年都有得。件事好簡單。女人兩個波一個嘴，你來來去都是做活塞動作，你想到去是屌到和屌不到的，沒有中間路線的。 但是譬如說、有一種有你又會有屌得好和屌得不好的、但什麼叫屌得好呢？ 現在這個年紀你不同十幾歲啊，碌鳩硬到我來劫肉都得，轉穿石屎牆都得的時候，你來來是不得就不得。喂阿哥，喂，点解佢咁嘅？我都唔知点解佢咁嘅，大佬。喂，你可唔可以有啲帮助，令到佢有啲起死回生嘅感觉咧？之后条女用啲好特，即系真系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都系唔得就系唔得。好简单嘅件事，系唔得唔得。你话药物帮助，市面上食得嘅牛医生同我都食晒。之后你有啲未发明嘅未食，发明过嘅，我话俾你听，第一个试嘅系咩牛牛啦，牛牛好中意试呢咁嘅嘢噶。我告诉你我上次有一隻新藥就可以令它耐一点它吃了、又耐又硬什么呢威夷 Regala 加那隻两隻一起吃、 P 什么奶不记得了 P 字头的 我问它喂得不得唉那你就知道它得不得了我说你吃了多少唉即係食咗好多啦，咁都唔得賺得啦，大佬。 你講得高啊，牛醫生嘅嘢唔啱嘅。 喂，佢真係食好撚多呢咁嘅嘢噶，佢成日推介我哋啲老友食呢咁嘅嘢嘅。咁其實真係好簡單件事，你係去到嗰個位，有時候啲嘢好簡單，做多做到，做唔多做唔到嘅真 係。係啊，同埋當你做到嘅時候咧，譬如影相咁樣。佢個門檻好低，人人都做到。 屌，有公仔睇，人人都識噶啦。 譬如話，我啱啱先講起，我有個徒弟仔，佢都跟咗我四年。頭先俾你睇過啦， 真係冇俾我睇啊！以後都 就係咁簡單，對焦啫。 对焦 做唔到做唔到， 即系咧，大家都觉得对焦自动对 咧。佢会弱 字啊！我谂系弱字。 唔系、啊，我真系对唔杀个对方，我对嗰啲列阵对唔。 自动对焦嘅扑街。系啊，即系咧， 列将我对唔到啊！ 唔留意就系对唔到咯。咁、 啊、 你有冇一个唔系嗰啲容唔用心啊，有冇耐性啊，而系你个你冇办法令到自己做到啲好简单嘅嘢、 啊。 其实佢喂，好似对焦咁样，喂，我已经不停将呢件事做咗20年啦。 啊， 对我嚟讲好简单。 啊， 但系咧，我冇谂过原来做过4年嗰个人系对佢嚟讲咁困难。 咁啊 系。系啊，即系咧我而家人生开始新一页啦，即系我都会相信。有幾樣嘢我會留心嘅，就係、是、將我而家喺呢30年裏邊30多年啦，40年接近啦，累積到嘅嘢，將佢發揮得更加 簡致， 係淋漓盡致，諗辦法將佢千歲百年。 只有一招， 呢個係第一個部分。第二咧就係、是、處理煩惱問題，即係上兩集講嘅，有咩辦法可以唔好话断除烦恼啊！呢、這个太伟大，缩细。 有我得，我教你个方法。你塞个电光炮喺屎窟窿嗰度，咁之后点火，咁佢爆炸嘅时候你夹实，咁个袋同个屎窟窿都会炸烂嘅。咁咧你就唔去金正山一个礼拜，咁所有嘅烦恼都应该会伴随离开噶。屌你！ 我觉得唔得，因为我个烦恼主要唔系喺性生活上边 啊， 我烦恼系喺我人生上边。 咁你塞两支电光炮喺耳仔咯， 嗱，可能呢个有用。 咁啊，搞两条啦，你搞两点 先。即系我都唔知道，即系总之我而家就系觉得我就系、是，但系你话真正有冇一个理想咧？ 啊， 我就仿佛就冇得话，好似以前细我咁样，我好想要一啲嘢。其实咧系。到老咗嘅时候咧，我嘅理想系咩？我好唔想要一啲嘢。 唔系、哦，我而家好想做咩咧？真系你问我10000次，我谂咗成个月，我都系咁谂，不断去做爱，日日唔同女，搞佢10年或者5年之后自杀死咯。因为我最惨啦，我今年46岁噶啦。 哦，咁老噶啦。 系啊。 喂，你咪即系5张嘢都嚟紧噶啦。 咪系咯，你谂下啦，屌你，我唔系20岁、30岁啊，大哥。 我成日都觉得你系30、40岁。 屌你啦！我今年46岁噶啦，我玩多几年死得噶啦。我谂住而家仲有能力嘅时候啊，真系去燃烧自己最光辉嘅一段之后爆炸，同烟花一模一样啊！人生最靓系咩啊？北野武拍嗰套戏叫《花火》啊，你唔相信我讲嘅，你去睇下啦。咩叫《花火》？佢呢套戏系好有味道噶，佢个题目同埋佢条片虽然好灰，但系你睇咩叫《花火》？人生就要系咁，最灿烂嘅一刻中燃烧晒佢。日本人嘅武士道精神就系咁。哇！你要我屌你老母苟延殘喘啊！好似啲宗教理論咁逼你，又話自殺會咧，又話會攞屌你老母啦！你坐喺張凳度瀨屎瀨尿，你啊，你個撚樣坐喺屋企食雪糕揾女吹簫，你同我講阿狗，你坐喺張凳瀨屎瀨尿咧，呢啲係你上世修為唔好啊！你記得下世會做好啲，你繼續喺度瀨多幾年，我屌你老母啦！而家即係你哋唔好俾啲宗教去迷惑你，或者係鉛製你，有時候改變事實。嘅話就係自己搞掂。 好，講到 拜拜。 拜。